撤回內部市場法案，否則採取法律行動。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塞夫科維奇表示，提交法案將會嚴重損害歐盟和英國的信任。他在倫敦和英國內閣辦公室大臣高文浩會晤之後表示，英國通過法案是嚴重違反脫歐協議和國際法。較早前英國公布內部市場法案，規管經貿安排，包括選擇性地執行北愛爾蘭和英國其他地區間的海關檢查。英國承認單方面改動和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但強調將國際條約內的義務透過本地立法落實是基本的英國國會主權。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14，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9， 人民幣 6.835，英镑对美元 1.28，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85 点，跌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3.23 美元，卖出 1,944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分别有两宗意外噶，咁就系近住狮隧嘅入口快线啦，同埋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嘅。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北架山花园。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啦，同埋狮隧入口快线咧，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北架山花园。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去观塘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在 Science Park 好 ，Cyber Park 又好，有好多 tech company， 好多 startup 其实是大学出来的，咁嗰啲绝对是香港的 asset。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00-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1日，警方拘捕15人涉操控一传媒股价，以社交媒体引散户入局。 周日被捕新巴司机被落案起诉不小心驾驶。 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普及检测发现多2宗确诊个案， 美国记者新书揭特朗普图淡化疫情，特朗普称免民众恐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今天的千禧年代，今天星期五，首先要讲讲靶场的消息先。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就9月11号9月中，接下来还有一个月左右，特首林郑月娥在下个月即10月14号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今天想讲一下施政报告各界有什么期望，大家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打上来一起谈一下。1872311 1872311。不過其實特首之前都預告咗啦，因為而家喺疫情之下咧，我哋財政方面都出現財赤啦。咁特首講到咧，就話要管理好大家嘅期望，咁啊預告咗啦，唔會再有好多咧動用公共財政嘅新措施嘅。咁呢個咧就特首之前講咗。咁我哋不妨呢個時候又睇睇而家香港個盤數係點樣啊？嗱，睇翻2021年度之前見到財政司司長喺網誌度都講到啦，赤字咧而家見到係近2900億嘅條數都相當大啊。咁儲備方面咧見到都跌緊㗎，咁啊三月份嘅時候有成萬一億，咁去到上個月嘅時候咧，8000多億嘅啫，咁啊仲未計，因為我哋今年喺咁嘅經濟環境之下啦，可能嗰啲税收啊、賣地收入咧都會減少啊，咁所以整體盤數咧，見到而家係已經都用咗一啲啦，因為應對疫情方面，咁而經濟增長方面咧，財政司司長預計咧就話今年應該係會下跌6%至8%嘅，呢個就係最新嘅一個估算。在咁樣嘅經濟環境之下，我哋嘅理財策略或者理財嘅哲學應該點樣咧？大家可以帶嚟講下你睇法嘅。1872311，1872311，應該因為之前用多錢再慳啲使啊，定係應該倒翻轉啦？用多啲錢，希望振興經濟嚟到又再諗下辦法，係咪可以創造收入咧？咁你有啲咩睇法？帶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特首近日咧就見咗不同嘅政黨啊，有啲不同嘅意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李慧瓊。 早晨，大家好。早晨， 系啦，咁你有见过特首啦，讲讲你哋嘅睇法啦。嗱，啲民建联咧提咗31项嘅建议，比之前过百项都少咗啊，系咪啊？ 其实我哋有重点建议同埋有全面建议嘅，其实全面建议嗰份我哋都上咗网，但系都有重点就系归纳成31项咯。咁即系总体嚟讲，我哋认为而家香港喺一个非常艰难时代，其实真系内外交困啊，外围环境仍然系好紧张，仍然系差嘅。大家都見到大國博弈，香港成為戰場，內部環境就是暴力未止啦。咁新冠肺炎第四波亦都可能隨時都會嚟嘅。咁但係喺呢個雖然喺呢個艱難時候咧，我哋認為政府都係要推動社會全面復甦咯。咁全面復甦當然包括係大家希望可以過正常生活啦，經濟復甦啦。咁我哋亦都31項重點裏面，其中一項就係、第一項就希望行政長官都係帶頭啦。改善施政啦，亦都係同社會修補關係啦，包括係施政要更加貼地啦。因為特首都講過，佢哋有時喺解説啊，或者係解説方面做得唔夠啦。但係我哋留意到有時有啲政策，包括喺防疫抗疫裏面，其實都係唔夠貼地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首要嘅，即係如果你施政唔能夠貼地，咁市民其實係即係其實你即係。冇緊密聯繫市民啦。另外，我哋都請政府諗點樣改善嗰個效率嘅，因為而家有好多嘅政策咧，政府想推出，但係其實需時非常耐。嗱，舉兩個簡單例子，淨係講土地，我哋成日講香港真係好缺房屋，雖然而家疫症咧大家最關心，但房屋都係仲係更都係同樣關心。要揾地，由一塊生地去到起到樓咧，10年咧。政府已經話咧，已經算係快咗㗎啦。喂，咁10年其實大家都明啦，小朋友0歲都變10歲啦。而家等緊屋嘅20多歲嘅年輕人，30多歲，咁啊，即係講真，即係其實即係解決唔到問題啦。咁所以即係另外就譬如咁長者福利，之前特首都同意推出嘅2元乘車優惠降到60歲，講就講咗成大半年啦，到而家都未推出。即係呢啲嘅行政效率咧，其實係冇辦法回應而家社會個訴求。你知社會日日咁多問題，即係如果你咁樣嘅效率咧，事實上亦都令到嗰個 問題加劇嗰個民怨咧， 講到政策要更貼地，你係咪對於行會即係到睇呢啲嘅政策嘅時候，有啲新嘅建議啊？行會點處理？ 我哋其實希望特首都用好，更加諗辦法用好行會作為佢重要智囊嘅角色啦。雖然行會嘅運作同埋討論內容係保密嘅，但係大家都知從過去從唔同嘅報道都話俾大家聽，就算行會成員咧，有時都會抱怨就話。其實他們呢在政策出台前呢才收到 paper 的、可能說星期二開會星期五才收到 paper 的其實接送都差不多炒好了簡單來說即是要給意見要改變呢也都不是那麼容易所以我們建議呢、其實如果重大政策呢行會、可以想一下給他們有三次參與咯你由政策的醞釀第一次到中間、有個、progress report去到出台前，咁我哋覺得如果咁咧，就會行會成員希望佢哋可以發揮更多，因為大家都期望行會成員可以將唔同界別或者係唔同佢哋接觸嘅 sector 嘅聲音反映。咁政黨都係咯，即係我哋都請行政長官同政黨之間建立一個定期嘅溝通。即係事實，就算我哋民建聯有時我哋自己都公開抱怨啦，包括我哋講。即係有啲法例或者政策修改，其實都係去到出台前幾日，佢先揾我哋諮詢嘅。 嗯，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要改，其實講真啦，接送都炒好咯，你都明㗎啦。咁要改真係好難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政黨其實我哋香港嘅制度就係咁，政府就即係政府就行政機關，咁我哋政黨就較為貼地啲啦，咁去推。咁我哋都希望發揮好我哋去推。聽到那個民意的優勢讓政府可以在做政策的時候可以早些吸納不過這個就真的要、行政長官和他的團隊希望他們都可以想一下因為這個提議其實過去都有的了、不過過去就是因為說保密制啦、不合適要去講啦、很多考慮所以這麼多屆政府其實都沒有或者冇系統咁落實咯。 頭先你提到咧，就話政府有啲政策之前都係唔夠貼地啦。但如果喺行會嗰度傾三次，係咪就解決到呢樣嘢咧？因為其實你都係同一群人，咁傾多幾次會唔會有好大嘅改變咧？又還是再根本啲，可能喺吸納意見嗰度要再闊啲啊，嗰啲先係再有啲仲明顯啲嘅分別咧？會 我諗其實冇一個單一嘅靈單妙藥嘅，我哋點提？出嚟其實都是等政府去想其中我哋提咗兩項主要建議。咁當然你頭先講嘅完善個溝通渠道啊，特別同市民之間點樣增加互動，呢、這個從來喺現在我哋政府架構裏面都係唔夠嘅，因為你見我哋政府官員即係有幾可，講真有幾可落區嘅，其實都唔多係咪？落區都係經過特別安排嘅，係咪？咁呢個係，但係呢個係我哋政治制度底下嘅一個特點啦， okay. 即係短時間未必改變到。咁我哋。Okay.都希望政府都是要吸取教訓，想想，因為真的我覺得推出政策，如果你不貼地呢，就好就好弊的。咁行會你話三次是不是好啲呢？咁我諗總好過一次咯。 OK。 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可能都要再想想怎樣更加即係收集民意，甚至係讓個行會嗰個發揮可以更大。佢咁政策就對而家應該行會成員都企得。出一啲但亦都唔係見到每一位行會成員都係有佢自己政策範疇，或者會出嚟做公眾講 述。OK， 嗱，對呢個建議，我見到湯家驊都有接受報章查詢嘅時候回應，就話硬性規定話要仲要事情傾三次咧，驚會影響施政嘅彈性。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諗其實永遠都係攞個平衡嘅。過去實際呢一年都見到有好多市民都認為施政要更貼地，咁點樣做咧？咁其中一樣就是增加行會成員或者增加政黨的參與度咯。咁但係你話其實願唔願意或者會唔會好似阿湯家驊咁講減少個彈性咧？咁我諗就其實負責嘅官員都要去攞個平衡咯。即係你必須要睇到問題，你就要諗辦法解決噶嘛。咁其實每一個解決問題嘅建議，可能都會引申一啲唔同嘅。side effect 啊，或者效果，咁你永遠都係要攞個平衡。 嗯， 即係唔能夠因為有一啲可能嘅效果而我唔諗啦咁樣咯。 我見有啲報章嘅評論就咁講嘅，就見到你尋日呢個建議之後啦，就話民建聯係咪想同政府劃清界線呢？因為之前嗰啲嘅政策，你哋就講到，譬如佢係可能討論不足啊、離地等等嗰啲，可唔會同即係嚟緊始終都有選舉啦，壓後一年都仲有選舉啦，同呢個有關咧？ 其實呢、這個建議我哋都唔係第一日講嘅，特別係同政黨之間保持一個正常溝通嘅。過去都有提嘅。另外行會嘅角色點樣發揮得更好呢？過去其實我記得我自己做行會成員嘅時候，接受訪問都有提到。不過近排大家都明白啦，即係近排就講抗疫啦，或者講其他事情就冇再集中討論呢點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點樣讓到政策更貼地或者提升施政效率呢，都係從來都係我哋嘅主張。咁當然你話我哋想同政府點樣接觸，其實市民諗起民建聯，我諗都唔會相信我哋係會做反對黨㗎啦，係咪？但我哋都必須要指出而家嘅實際問題。 好啦，另一部分啦，施政報告大家可能都關心，財政方面點使錢啊？見你哋有個建議嘅，就係話向十八歲以上嘅永久居民咧，再派多不少於5000元嘅，呢個諗法點啊？ 其實大家都收到風啦，前長官都多次講過嚟緊，相信都會有第三輪嘅保就業計劃。但大家都見到咧，保就業計劃佢係有佢嘅需要，因為早前政府勒令咗最少10歲嘅行業係停工，咁確實咧，佢哋從道理上咧，政府係要支持佢，但係過去兩輪嘅保就業計劃都睇到咧，其實落唔到去打工仔女，落唔到去每一個市民當中。咁其實而家咧，疫情剛剛係稍為穩定，你問我政府真係要諗啲辦法咧，係去推動經濟U 型反彈或者再出發，本來最理想咧應該諗嗰個消費券，但係你明白嘛？又係嗰個行政效率啦。如果我哋提要求政府做消費券咧，可能咧就要搞一年半載啦。到時你都明嘅，最多自己一個咧就唔掂噶啦。咁點解我哋提派5000元？最少5000元咧，就因為覺得之前嗰個派發10000元嘅現金津貼咧，都已經有個系統喺度啦。如果政府願意咧，其實比較喺短時間裏邊就做到。咁呢5000元我諗其實真係喺呢個非常時期、世紀疫症底下，幫一幫啲市民。你知道嗱，香港冇失業救濟，好多市民其實重災區嘅，大家數得到嘅，旅遊啦、零售啦，好多好多行業嘅市民咧，其實真係喺水深火熱當中。咁如果都可以透過呢啲現金嘅發放，讓佢哋有多少少錢袋起袋咧，我認為都係幫到少少。但我認為即係其實無論派唔派咧，市民最想就係、是過正常生活，最想個經濟可以盡快係反彈，大家咧係可以揾到工，希望睇到前景，我諗呢個先至緊要。 但係睇翻財赤，而家都近2900億啦。上次派100億就派10000元就用咗710多億啦。咁計落，如果你派500億，可能都要300-400億，我哋係咪仲支付到啊？ 我諗我哋仲有8000億嘅嗰個儲備嘅，咁當然你話事實上我哋都你見其實好多政黨都提10000嘅咗，咁我哋都明白事實亦都真係要審慎理財嘅，因為最主要除咗係已經用咗嘅錢咧，更加關鍵咧，反而係嚟緊係咪會有第四波，我哋仲要支持啦，而可能要購買疫苗啦。其實更加重要，香港好多市民都覺得政府冇乜政府希望佢有一啲長遠嘅規劃。其實長遠規劃要用錢嘅，係咪？咁所以我諗即係其實都係攞個平衡。 所以使唔使留彈藥咧？就係 咁，香港係一個特殊環境嚟嘅，即係本來有一啲結構性嘅措施，例如短期嘅失業救失業援助，我哋原來都應該做，因為世紀疫情底下真係令到個失業嘅上升，但政府唔肯做啊嘛。所以我哋就覺得呢個簡單嘅做法咧，係亦都可以再一次幫幫啲市民。 OK， 好，咁多谢晒李慧琼，倾到先，多谢晒你啊！李慧琼咧就是、民建联嘅主席啊，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咁头先都重点讲咗啲其中一啲佢哋嘅建议啦。咁大家点睇民建联嘅建议？带嚟一齐倾下啦，87231。咁当然可以讲翻你嘅睇法啦，因为施政报告一个月到就出台噶啦。咁而家政府都听紧不同嘅声音嘅，都可以借呢个机会打上嚟发表你嘅睇法。好啦，听完民建联嘅睇法咧，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先，有实政圆桌嘅田北辰议员一齐倾下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你又有咩建议咧？施政报告。 我建议啊。我建議就要林鄭趁住呢一年開始認真落實去研究一個香港40年嚟個個特首同埋以前即係嘅年代啊，淨係得把口講，一路個手唔敢做嘅嘢就係税制改革。香港呢其實啲税制係好單元化嘅，而家唔係講稅率高定低，而係講有幾多種税種。香港全世界税种最少，就是靠卖地收入，咪鬼唔知咩？我哋个个其实都交紧税噶， 是咪？你俾咁贵租住咁细地方，其实你咪交紧税咯。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仲系靠税呢、這个卖地收入，长远嚟讲，我哋边度掂呢？系嘛？我哋又唔知将来嘅前景系点。咁所以要谂嗰啲新嘅税，譬如话资产增值税啊、奢侈品税啊、股息税啊，好多国家都有嘅。 嗯。 如果我哋而家開始諗呢啲，其實呢我就已經同特首講啦，10,000元第二輪呢好多市民都想要，因為原本我10,000元係應付第一、第二波㗎咋嘛。 嗯。 咁結果呢第三波嚟呢，其實啲錢就寫7788，工又開工不足，消費又唔掂。咁好啦，如果你預備第三波之後我哋真係可以好返嘅話，咁你都有啲嘢去所謂叫做刺激下一個經濟呢，咁所以派多10,000元又700多億呢，我其實是絕對支持。好啦，咁錢從何來呢？咁、那個問題就係、是、你7,000億又好，8,000億又好嘅儲備啊，唔好話你係咪 afford 得起派700億或者第四波、第三波，仲有幾多嘢需要派呢？你長遠啊，我哋要趁住呢個機會去凝聚社會共識，引進新税種。 嗯， 因為仲有三個金，好多人都覺得有乜理由70歲先有？點解唔係65歲先有？因为香港的定义，老人家长者就是65岁。 嗯。 跟住60岁的长者又想有2,000元的医疗券，防止即是叫做做一些 check-up 啊成啊、 嗯 以防将来的医疗开支又再增加啦咁。咁所以老人福利呢肯定随着人口老化呢将来只有就越来越多的需要。 是。 Okay、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真的去跟社会大家倾倾、 嗯、 去改革我们的税制。 但刚才你提了这件事40年都未搞定的，今届政府的政治能量再加上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拿出来倾成都市吗？ 我刚刚就想说这件事跟政府的民望没什么关系。上次唐英年搞销售税的时候、嗯、特首的民望当时不差的、哦 嗯、 只不过当时的人反感就是说你收啲税嚟做咩呢？你又唔係唔夠錢，係咪、 嗯、 年年都有盈餘又唔知點搞。但而家個問題唔係喎，我哋呢一次淨係呢個新冠肺炎已經冇咗几千亿，將來賣地收入一啲都睇唔好，係咪？咁、 嗯、 老人福利又越嚟越多，好明顯睇得到啊！我哋而家香港真係面臨一個以前從來唔使去擔心嘅嘢，是吗？自由行咪仲继续落嚟呢、 嗯、 老实讲，而家香港咁撕裂，我又唔睇好将来旅游啊上面啊内地人嚟消费好似以前咁旺喎、哦。香港系一个好唔同嘅情景㗎啦。 嗯。 咁、啊、但係香港其实而家贫富悬殊最大嘅问题咩呢？就係、是、有产同无产同有产阶级嘅分别就越嚟越阔。 嗯。 是吗？你諗下啦，打工仔成世人啊，储钱就储到几多啊？你眯埋眼啊，细细个唔知点可以，或者屋企人剩翻帮下你手买咗栋楼，你根本日日睇住佢升值。 嗯， 但社会上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怨气噶。 嗯， 咁你升咗值啦，系咪？你啲资产转卖又好，乜都好嘅时候，赚咗一笔钱，而家香港系一个先都唔使交税噶。 嗯， 你谂下呢个系咪公平？对于冇资产嘅人？咁呢个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唔系净一个财政问题，系一个社会问题。我哋系时间开始去引进讨论。我只不过话佢应该利用今年去真系引进一个讨论。 嗯， 上次消费税又稳笨嘅，社会又唔觉得有需要，即系去增加啲收入。 嗯， 跟住嗰一次咧，又搞到咧，又即系好似好多普通嘅嘢都要打税啊咁。 OK。所以我见你呢次奢侈品嘅咧， 奢侈品税啊嘛，嗱、嗯，汽车咧越贵个税率越高嘅，咁点解其他嘅品种啊？譬如红酒而家唔使税嘅，我同意噶，但系10,000元嘅红酒点解唔打税啊？ 嗯， 系咪？点解唔系个个产品啊贵嗰啲打税，平嗰啲你可以唔打添？ 嗯， 系咪好多方法系可以咁做啊嘛？你引进汽车嗰个方法去各行各业唔同嘅品牌啊？都有得谂嘅、哦， 喺度讲多少少点样划个汽车嗰个系点样噶？嗰、那个可以 个汽车嗰个就系佢某一个价钱以下咧，系差唔多冇税，跟住就有一个 價錢一個 price range 就有一個好低稅率，跟住隨著呢個價錢過咗100幾、200萬嗰啲，可能又睇啲引擎啊、成啊各方面啲嘢咧，就嗰個稅率啊，個稅率係越嚟越高噶嘛。 嗯， 咁呢個就係成個概念，就係奢侈品税啦。 車唔係本身好多都要打好多税咩？比例上面本身都。 唔係啊！你即係譬如話，你各行各業，你錶又好，酒又好，甚至乎著衣服、衫又好，你用個價錢去釐定啊嘛。影真貴嗰啲，咁你咪打税咯。你要諗諗出咁嘅價錢去買，或者去消費嘅人，如果你打咗税，對佢嚟講影響唔係好大。第二，佢可能引以為榮添。你睇我幾犀利，有咁多錢係嘛？ OK 好。嗱呢個之外，你仲有其他嘅建議嘅係咪啊？我哋可能要轉頭咧，翻嚟再同你仔細傾好嘛？ 好啊，好啊。 OK 好，咁啊轉頭咧再有啊實政原出立法會員田北辰傾。咁頭先就提到啦，即係香港講緊税基窄都講咗好多年啦。咁佢就提啦，不如資產增值税啊、奢侈品税啊，呢、這個時候咧係值得成個社會討論嘅。你又點睇咧？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新税準又好，或者講對施政報告期望又好，都歡迎打嚟同我一齊傾下。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時間，繼續會同我實政原出立法會員田北辰繼續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限聚令由两人放宽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体育场所、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会址、麻雀天狗耍乐处所可以重开，但是要遵守防疫要求，例如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要有效分隔。至于酒吧、主题公园、浴室、展览场所、派对房间、卡拉 OK 和泳池等就仍然要关闭。政府解释重开处所的考虑因素包括业界的预防感染措施、活动的感染风险，例如除低口罩的时间。有預告下階段會視乎疫情，俾酒吧、卡拉 OK 等嘅場所重開。總部設喺加拿大嘅菲沙研究所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係警告中國嘅干預令到財產權嘅不安全感明顯上升，並且正在削弱香港嘅法治，好大機會帶嚟負面影響。特区政府欢迎菲沙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是对法治可能备受削弱的怀疑表示遗憾，认为有关推论建基于偏颇和选择性评论，以及无理据的不公推测，强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对于报告提及订立港区国安法和相关执法行动，发言人重申，港区国安法不影响香港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又说自法例实施以来，已经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相信法例对香港重回正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字节跳动出售旗下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资产的最后期限将不会延长。基于安全理由， TikTok 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关闭，二是出售美国业务。特朗普早前定出字节跳动要在今个月15号之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字节跳动一直寻求买家，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收紧技术出口管制，令到谈判变得复杂。早前有报道说， TikTok 的潜在买家正是讨论收购的四种可能方式，包括不收购关键软件，但是有共和党参议员认为 TikTok 必须全部出售在美国的业务。哥伦比亚警方话，蔓延多处的暴力示威持续两晚，造成7死148人受伤。警察总局副局长莫雷洛话，除了首都波哥大出现死亡之外，周边的昆迪纳马卡省亦都有人死亡。全国53间警察局被破坏，几十架警车被毁。 博哥大有70多架巴士遭打砸或者是焚烧，多间银行、商铺等受到破坏，大约70人因为涉嫌破坏公共财产和袭警被捕，伤者包括多名警察和平民。一名男子日前在博哥大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和禁酒令，遭警察暴力执法之后死亡。两名涉事的警察被停职并且接受调查，但是波哥大等地爆发暴力示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8点，跌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38美元，卖出1,947.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同埋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两宗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仍然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分别头先嗰两宗交通意外啦，一宗就系近住狮隧嘅快线，咁另外一宗咧就系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噶，咁虽然清理好咯，咁车龙未消散，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就喺苏屋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社会检测的详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个检测的能力和检测的量都不存在问题。较早前有提过话，每日可以做到30万。我相信这个咧应该是所有的齐晒，即系最高的一个做法。即系如果你是增加了嚟检测的人数，你增加了样本咧，完全有能力可以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11号，警方拘捕15人涉操控一传媒股价，以社交媒体引散户入局。 周日被捕新巴司机被落案起诉不小心驾驶。 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普及检测发现多2宗确诊个案。 美国记者新书《揭特朗普图淡化疫情》，特朗普称免民众恐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下个月中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了，今朝谈施政报告有什么期望，大家打你一起谈下的 ,187231。之前就访问过民建联李慧琼，就讲到民建联就建议就要派5000元，还有重要政策在行会要谈最少3次的。刚才都访问就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就讲到建议派10000元，不过都要推动税制改革才找到钱回来。又继续跟田北辰谈下，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啊、除咗讲呢个头先讲税制之外咧，另一点想提下就骏阳村嗰度啊，见你之前跟开，你话系咪就快？你听到应该有好消息啊，想问埋呢一点啫。 好啊，好多认识个人咧都知道我跟一件事就锲而不舍啦。我琴日咧就拿住啲新数据同特首讲，佢而家咧可即时使用嘅单位去做嗰啲所谓高风险嘅隔离中心咧，就大致上有2000，其中骏阳村咧个三座咧就系1700，咁啊即系剩翻300。咁我知道佢一路咧都担心唔肯放咧，就因为佢而家有个全面检测啊嘛，佢唔知揾到几多新嘅个案嘛。咁我同佢讲，而家完成咗样本有103万，新嘅确诊个案咧得个18，咁密接触者咧其实就几十个，100个楼下。咁如果你还翻骏阳村个1700个单位，你有300，但系九月底咧，竹篙湾第二期700咧就得啦。九月底即系2个礼拜之后，咁已经有1000啦。咁跟住我同佢揾酒店咧，揾咗3间咧，嗰度有1200，加埋2200。2200以而家呢个每日嘅确诊个案同埋新嗰啲咁嘅接触者揾到嘅，有乜可能啊？2200个单位，每人14日就要走噶啦。唔可以挨到年底咧，挨到年底又有2000个新嘅單位啦，竹篙灣第三期。咁我當時俾曬啲數據俾佢，跟住佢講嘅嘢咧，我今日唔方便同大家，因為佢話明，佢話我講嘅嘢你唔好講。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似乎對於酒店願意或者不願意咧，似乎存在一個誤解。咁我咧就只可以話，我都而家有90几%信心咧。其实好快就会有好消息噶啦。 头先个假设系假设冇第四波啫，会唔会惊有第四波？到时又另一条数啊？ 你有第四波，我哋而家揸住2000几个单位，如果用埋嗰啲酒店，净系我同佢揾过3间啫。我听讲酒店而好多其他人啊，都其实有兴趣噶。佢哋最紧要就系你成栋攞，你唔好同我攞一层半层啊嘛。咁其他啲点租出去啫？因为你啲全部都系紧密接触者啊嘛，成栋攞大马酒店很滞，其实香港有几多栋酒店，你哋知唔知咧？又系远离民居嘅，所以根本啊年底嗰2000个竹篙湾第三期可能都唔使用，咁所以所有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我琴日最紧要咧就知道，原来佢哋对于酒店愿意不愿意咧，似乎存在一个误解，咁所以我就。呢度即系澄清咗啦。 OK， 我想问一下酒店嗰种咧，系可以叫做一种备用状态，要先征用佢，定系唔系噶啦？如果要稳阵嘅话，都要俾定钱，成栋攞翻嚟先噶啦。 酒店而家同政府倾到咧，5日通知佢可以将嗰啲住客调去其他啲酒店。5日通知就成栋。不过咧，酒店希望一租就租3个月，政府就唔使惊浪费公帑。咁而家倾到咧。就是逐個月租，咁你攞得一棟嘅1个月幾百個單位都唔爭在啦，咁即係有幾間咧係隨時你俾佢通知咧，5日之內佢就可以交俾你，不過最短要租1个月，就係咁啫嘛。 OK， 好，好，今日多謝田北辰先講到呢度先，今日睇下係咪真係有啲。新的消息会公布啦。咁田北辰咧就系、是、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咁亦都讲到普及社区检测个最新个数字嘅。寻日个数咧，其实累计已经揾到咧21个新嘅确诊个案噶啦。咁呢个就系寻日嘅数字嚟嘅。好啦，又讲翻施政报告添。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87231。民建联话派5000，田北辰就话派10000。咁有其他政党有唔同嘅建议嘅。咁不过又唔系净系讲钱嘅，除咗讲系咪派钱或者派几多之外，整体政策上面有咩睇法都系带你一齐倾。187231。睇下听众先，有阿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系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林生， 我就想讲，即系头先，即系我哋会听到叫好多建制政党咁，即系我就话而家经济唔好，咁就不如派钱啦。咁其实我明嘅，即系而家经济状况太差，但系其实 點解個個政黨都冇提出一樣嘢呢？就是市民要的不单止是钱，我们要回到一个正常的香港，你给回一个正常的香港我们。就是现在无端端可以揸架车出街，都可以无端端被人告不小心驾驶，可以无端端被人踏了去，跟住又可以无端端本身有选举的都可以无端端延迟了。就是为什么政府这一年以来完全没有解答过这些问题，还是站在一个极左的态度去面对市民呢？去唔俾市民一啲免於恐懼嘅自由呢？我哋市民係經濟係好緊要，但係呢啲更加根本嘅安全問題都好緊要囉。呢啲即係佢嘅重要性係不下於土地同埋房屋呢啲基本嘅人權囉。我想講嘅就係、 是。不過我想問多一句，就譬如施政報告問意見啦，咁據講就係建制派又被邀請啦，民主派政黨就話未獲邀請就施政報告提交意見嘅。又點睇呢個安排呢？ 這個咪就係問題囉。佢永遠聽嘅淨係得一邊意見。我當你 even 你有邀請到民主派做場戲，但最終你都係主導埋你，即係你先至會去。你才會去吃咯，即係要去到民意反彈，你才會聽少少意見咯。但係 channel 政府都係唔聽意見咯，淨係會偏聽咯。呢個先係問題所在咯。 Okay. 要去到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咯。 多謝曬林先生嘅意見啊。咁頭先都講翻啦，見到有不同嘅政黨就俾個意見啦，民建聯啊、經民聯啊、自由黨啊、實政原卓啊，或者保險界嘅陳建波啊、規劃建測規員界嘅謝偉全都有俾嘅意見嘅。不過據報章報道啊，就問嗰啲民主派嘅政黨都話咧未獲邀咧就施政報告提交意見嘅。好啦，施政報告有咩期望？聽日7231，繼續聽下聽眾先。有阿嚴女士啊，嚴女士你好。 主持早晨， 早晨葉女士， 正正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系。我想讲下咧，即系希望政府咧，即系施政报告咧，俾啲60岁至64岁嗰啲福利。因为嚟讲咧，而家60岁至64岁咧，乜嘢福利都冇。嗱，2蚊鸡搭车又冇，生活津贴又冇。因为60岁至64岁咧，即系唔系个个人都做得工噶嘛，因为有啲好似我咁样个膝头痛，点样翻工咧行路都痛，系咪啊？所以就希望佢可以俾啲福利啦，即系俾啲60岁至64岁啦。 有啲讲咗噶啦，好似但系未实行咗嗰啲搭车嗰啲， 系要快啲啦。即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即系咧嗰啲而家咧粤港澳咧三地通关咧，希望佢可以快啲通关，同埋做健康码，因为嚟讲咧，即系话你如果开咗通咧。香港的經濟又好啲啦，同埋咧喺澳門工作嗰啲人咧又可以翻嚟香港啦，同埋咧喺大陸居住香港翻工嗰啲人咧又可以翻到大陸住，即係唔使話強制44日啦，呢度又14日，翻去又14日，咁住嗰啲人點樣翻去咧？係咪啊？喺澳門工作嗰啲人又係，佢翻去澳門翻工有強制性14日，仲要咧就加埋健康證明。到翻嚟香港啦，又要強制性檢疫14日。咁我想問政府，佢哋喺澳門工作嗰啲人，有邊有可能點樣翻到嚟咧？你知啦，而家揾食咁艱難，都唔做工咩？唔做工邊有生活啊？係咪啊？所以希望政府快啲咧，可以咧粵港澳快啲通關，同埋做到健康碼。仲有啊，健康碼嗰度咧，希望佢唔好收咁貴。如果唔係啲市民點樣負擔咧？即系我想讲就咁多啦，唔该 晒 你，麻 烦 晒 吓。OK， 好，多谢晒严女士打上嚟17231啦，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一齐倾下噶。头先讲到有关派钱嗰度啦，之前就派咗10,000蚊噶啦，可能好多人都收到噶啦。咁而家嗰度咧就话用咗700多亿嘅，咁而家再做嘅话得唔得咧？都讲多次香港财政嘅情况啦。2021年度啊，2020至2021年度赤字咧，见上个月嘅时候听都话近2900亿噶啦，咁而储备咧都由之前11亿咧。跌到落去上個月係8000億度，都仲未計咧，因為今年咁嘅情況下啦，税收會少啦，賣地收入會少啦，咁所以咁嘅經濟環境之下，咁大家點睇咧？我哋咁可以講下你睇法，7872311。繼續聽下聽眾先，有陳小姐啊，陳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陳小姐， 啊、 請講。 我就建議咧，就全民啊，包括 B B。都派50,000蚊嘅， 50,000蚊添， 咁就係啦，咁就我當你750萬人啦，咁每人派50,000蚊，我諗大概就係去咗我哋嘅財政嗰、那個儲備嘅一半咯，嚇、咁樣咧就剩翻其實都有幾千萬嘅，都唔少噶， 仲有幾千億啦， 係 咯， 係啦，幾千億啦，咁嗰日幾千億咧就過去香港20多年前好似都係咁上下儲備啫嘛，係， 咁但係始終即係原本有成萬一億噶嘛，咁而家財赤3000，又扣多4000，即係冇7000。 唔緊要啦，佢幾多億都冇所謂嘅。其實佢剩翻幾多億咧？即係其實講真啦，過去呢年幾兩年啦，你政府做啲乜嘢係會大家一致贊好嘅，係零嘅。派口罩就派到咁樣。就全民嗰、那個測試，我唔知佢而家用咗幾多錢啦、咁就即係總之佢就算派錢派個10000蚊，就即係10000蚊係 O K 嘅。但係佢嗰啲什麼補就業啊、即係掛啦嗰啲咧，就好似都即係有好多人其實冇收嘅，即係好多行業咧都冇受到資助嘅。咁既然係咁啦，即係你點樣做你都做唔啱噶啦。咁你不如俾翻市民自己去決定點樣做啦。同埋咧，仲有好多咧，其實係嗰啲失業人士。失業人士其實喺我哋香港而家都冇嗰啲事業救濟噶嘛。咁其實大家都好困難嘅。咁既然你又唔識點樣去使，又亂使，譬如海洋公園無端端又去咗100多億啦。係咪？咁就即係又話要填海啦，又填成1000000億啦。咁即係你做嗰啲嘢，其實都唔係人民所要嘅嘢嘅。 OK， 好多謝曬陳小姐，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啊！陳小姐就覺得派錢最實際，派50000蚊添。咁亦都提到海洋公園啊，咁海洋公園嘅情況大家留意到噶啦，之前就都政府有幫手啦，咁但係一幫手完之後啊，咁啱又遇著疫情添，咁所以咧就更加停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咧就隨住疫情慢慢緩和咧，咁政府就預告啦，若果一切順利啊，可能喺下個禮拜5、9月18日咧就可以開翻啲主題樂園啦。海洋公園都話咧就已經準備就水噶咯，咁唔知個情況係點咧？請翻海洋公園嘅代表一齊傾下先。請嚟有海洋公園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總監首先一起傾下噶，早晨吳首堅。 喂，早晨。 早晨你好。喂，係咪一開得就開嘅？你9月18日，如果順利就開嘅啦。 我哋積極準備緊啦。咁其實如你頭先所講，我哋之前都喺6月中到7月中嗰陣時咧，就都已經開過第一次，我哋所謂第一次重開啦。咁不幸地，因為疫情嘅關係啦，我哋需要係當其時就需要按照住疫情嘅情況，我哋要關園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都積極準備緊噶啦。咁啊，稍後都睇翻政府嘅最新嘅一啲限聚令嘅要求啊，或者各方面啲防疫措施，佢哋嘅要求啊，咁我哋配合。咁啊，當一準備走水之後，我哋就都可以積極開門噶啦。 若果開嘅話，今次有冇啲新嘅亮點啊？你哋 今次新嘅亮點嗱，幾方面啦，一啦，我哋先要係就住防疫措施啦。咁始終嚟講，COVID-19 嘅情況都係仲係影響住我哋。咁所以喺入園各方面嘅安排，我哋都會好似上次咁樣，我哋會做翻有關嘅管理措施啦。譬如會係要預先上網登記啊，同埋所有嘅入園嘅客人，我哋都會同佢量度體温啊，同埋需要佢哋戴口罩啊。咁至於其他啲社交距離嘅限制，我哋都會執行翻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我哋都要跟進翻，即係跟翻按照住政府佢哋到時防控措施嘅一啲要求，我哋再去配合。咁至於亮點嘅話，更加即係呢個我哋就係即係開完之後咧，嚟緊我哋都會推出一啲新嘅項目嘅。咁因為而家大家喺呢個疫情關係之下都唔能夠出外旅遊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希望可以有多啲，即係成個疫情亦都令到大家更加想去親近大自然，亦都可以一家人一齊出去玩嘅時候咧。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會推出一啲新嘅項目，咁啊所謂 staycation， 咁啊當中我哋可以大家可能都冇諗過話可以嚟到海洋公園會去行山啊，做瑜伽啊，甚至乎係做 camping 啊咁樣。咁呢啲都會係嚟緊我哋會作出新嘗試，推出一啲新項目，等客人咧即係冇得出去玩唔緊要，都可以嚟海洋公園有個完全全新嘅體驗喺度嘅。 呢啲係一翻嚟即刻有定係仲要時間籌備下㗎？你哋 我哋已經積極準備緊㗎啦，其實都可以好快。咁稍後咧，其實我哋9月尾嘅時候，我哋都會有記者招待會，就會再同大家分享翻。咁其實好快好快，我相信都喺好短期之內，我哋就可以將呢個項目再推出嚟㗎啦。 嗱頭先提過有行山啦，有瑜伽啦，有另一個 camping 係咪即係過夜㗎？你可以。 camping 係啊 ，camping 就我哋會一個兩一夜嘅活動啦。咁當中就係當然有啲好嗱，而家買即係詳細情況，到時我哋同你分享。不過可以預先咧俾啲點子你哋，即係可以想象下喺海洋公園一個咁靚嘅地方，夜晚可以喺度 過夜，仲除咗過夜之外，可能仲有啲夜遊喎，有啲特別嘅活動喎，當然唔係淨係瞓覺咁簡單，可能可以睇星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另外一啲活動喺度，咁所以變咗成個體驗咧，同以往係好不一樣嘅。 嗯嗯，但係往時有嗰啲咧，譬如哈魯衛今年就冇啦，係咪啊？今年嘅。 今年係啊，不幸地，因為正如琴日同繼子朋友都分享過啦，因為哈魯衛就需要一個好長時間嘅準備啦。其實我哋舊年年尾到今年年頭已經喺度積極籌備緊做嘅一啲概念設計，但係不幸地遇上咗一月嘅時候嘅疫情啦，即係令到我哋要關完四個月。咁亦都係而家預緊嘅情況，就係唔知道疫情會唔會再有第四波嘅情況會出現，引致到我哋需要再去做一次關門嘅話咧，咁其實在咁嘅情況之下，好唔穩定嘅因素咧，我哋今年都不能去推再啟動個哈魯衛。但係即係我哋都明白到哈魯衛其實對海洋公園嚟講，或者對好多 fans 嚟講咧，公眾嚟講，其實都一個重要項目。所以我哋都會積極諗出年啦，疫情喺控制咗受控之下，之後咧，我哋可唔可以再卷土重來嘅？ 好啦，嗱呢個冇啦，又問翻啲有嗰啲啦，瑜伽同行山嗰啲啊，又會點啊？瑜伽係室內定室外嘅諗住？ 瑜伽有可以室内，亦都可以室外。即系我谂喺你哋可以想象下，喺公园一啲唔同嘅地方，亦都可能喺一啲大家意想不到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啲瑜伽嘅活动喺度嘅。咁啊，呢个大家可能大家琴日睇过我哋啲新闻发布嘅一啲相啦。可以喺水族馆、海洋奇观入边做瑜伽，呢个已经系一个，我谂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好不一样嘅体验，一个好新嘅一个想法嚟嘅。至於行山就大家可能嚟過海洋公園好多次，坐個吊車嘅時候都會見到啊，海洋公園個山勢啊、地理環境都好靚。我哋點樣利用住呢個地理環境，可以帶到如果喺度一度行嘅時候，除咗喺吊車上面喺下面行嗰陣時咧，再加上我哋都可能有啲講解介紹嘅時候咧，可以都將一啲古仔咧，就係將一啲信息咧、保育嘅信息啊，或者一啲文化，或者可能同埋海洋公園嘅歷史啊，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好不一樣嘅體驗咯。 因為如果行山，我見就坐吊車下面有啲路嘅，有啲樓梯級咁嗰啲，係咪行嗰啲路啊？你意思係定係另外仲有啲真係山，即係唔係水泥路有山路嘅？ 呢、這個我哋馬瓜子啲，嗰、那個會可能係其中一個我哋而家積極籌備緊嘅。咁、 okay. 總言之咧，就會令到大家會睇個一個好不一，即係好用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海洋公園。 咁而家海洋公園咁嘅變化之下咧，會唔會嘅收費模式都會唔同嘅？譬如有啲你又過夜添喎，呢啲咁啊點啊？兩日飛啊買定係點啊？第日？ 嗱，而家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啲項目咧，我哋都喺籌備當中嘅時候，一啦，其實呢啲項目咧都係我哋多一個暫時嘅嘗試。我哋今次我哋做一個喺海洋公園，我哋要揾一個新嘅定位嘅同時咧，我哋都將呢啲新嘅項目推出嚟。咁所以咧喺推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到成個成本嘅運作啊、效益啊各方面。咁今次我哋做出呢啲新嘗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做一啲一定程度上嘅收費喺度。但收費可以咁講啦，唔會高，同埋嗰啲收費咧，基本上我哋都會將佢捐翻俾海洋公園嘅保育基金，支持翻佢喺野外嘅生態保育嘅工作嘅。咁至於嗰、那個其他個活動咧，其實嗰啲詳情咧，其實我都可以稍後時間咧，我哋都會再同大家分享翻嘅。 但係嚟緊入場費係咪都有啲優惠你都會？ 啊，係啊，而家入場費係啊，你講啱啊，我哋會有啲優惠啦。咁有兩個主要嘅，一啦就會喺十月一號開始咧，我哋就有一種叫做無限次入場收費嘅。咁只要俾498蚊咧，基本上咧喺十月一號今年嘅十月一號至到出年嘅3月31號咧，就可以無限次咁樣嚟開公園玩嘅。呢個第一啦。咁至於咧就喺第二隻咧就重開嘅當日啦，而家雖然未定時間啦。咁但系重開當日咧，至到今年嘅年底12月31號期間咧，香港人咧就可以享用65折嘅優惠，咁啊即係320蚊買個標準入場嘅門券嘅。 好啦，我想問翻人流嗰度，你點預計咧？譬如上次咪開嗰段短時間嘅，嗰陣時人流有幾多度啊？嗰陣時，而家今次又預計有幾多？ 嗰陣時個人流其實都我諗喺咁講啦，係預住都係唔錯嘅，即係我諗喺我哋因為當其時仍然都係有限聚令，咁當然嚟緊都有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入場管理方面，我哋都有個上限喺度。咁咁所以當其時我哋見到客人咧，即係尤其係香港市民咧，其實佢都好 願意或者好享受入翻嚟海洋公園玩。咁其實因為當亦都加上我哋有啲唔同嘅優惠嘅方式啦，譬如生日啦各方面啦，咁所以呢啲咧嚟緊咧，我哋都會陸續續都係考即係考慮緊，會推翻出嚟。咁我相信其實香港市民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個。即係一來啦，佢哋需要個地方出去，即係休閒啊，去做活動啦。另外一方面，其實大家都係仍然珍惜緊海洋公園嘅存在同埋價值，同埋個意義嘅。 所以由於嚟緊就算開得翻，都要再登記噶嘛，都有翻上次嗰種嘅限額制咯。個限額咪同上次差唔多啊，應該即係疫情嚟緊開始。 我哋係嘅，啱嘅，我哋需要做個登記。不過而家限額嘅量係幾多咧？我哋都要睇翻政府稍後時間公布喺即係防疫措施嘅。之下咧，其實個限聚嗰、那個限制個人數係幾多，我哋再作出去調整嘅。 最後好快問埋啦，就係錢方面啦。之前政府幫我手噶啦，咁但係幫完手又疫症之下更加艱難喎。你使唔使執一執啊？可能政府要再俾多啲錢先至幫你營運到啊？半分鐘講講。 喺政府上次即係支持我哋嘅，亦都多謝啦。唔單止政府啦，其實好多香港市民都支持緊我哋公園嘅即係重新即係定位啦。咁當其時就俾咗一筆嘅撥款我哋嘅。咁當中咧，其實有部分撥款咧，我哋就攞出嚟去咗做一個償還我哋嘅貸款啦。咁、okay. 至於另外一啲咧，就係、是就係、是、支持緊我哋日常嗰個營運。咁其實而家我哋每個月都兩日為出嘅。 O K， 明白。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啊，唔首先傾到先，多謝曬你啊。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上个月10号，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一传媒黎智英和该集团多位高层之后，一传媒的股价随即大上大落，单日成交额相差超过4000倍。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有人涉嫌利用社交软件串谋，透过密集式的买卖一传媒股票，制造出三日之间近四分之一的交投量，推高股价，从而获利。警方昨日以串谋诈骗以及处理犯罪得益罪，即是俗称的洗黑钱，拘捕15人，包括消防员、无业人士和黑社会成员。消息说，一传媒股价两日之内相差26倍，加上交易量以千倍计，估计幕后黑手获利以亿元计算。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相關報導就提到，警方昨日高調拘捕15個人，最令市場感到愕然的是今次是由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出手，而並非由證監會採取行動。分析指出，上個月一傳媒股價被狂炒，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更加有政黨公開投訴。由於輿論壓力大，於是由警方迅速處理，透出政治味道。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上個月多名一傳媒高層被捕之後，大批市民在事後買一傳媒的股份。警方昨日並沒有正面回應有份買股票的散戶會否違法。早前曾經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有買入一傳媒股份的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不擔心會被捕，不過就認為警方和證監會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什麼行為才會構成操控股價。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兩名患者分別是銅鑼灣和元朗區的食肆員工，經全民檢測驗出當中一名女患者的5歲仔前日在眼科醫院接受手術，重複檢測之後亦都呈現初步陽性。由於兩母子體內同時驗出抗體，估計兩個人早受感染自行康復，現在已經沒有傳染性。蘋果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的主題公園有望最快在下個星期五重開。一度受財困的海洋公園今年至今只是開放52日，收入大跌90%，不可能在一年之內轉虧為盈。海洋公園將會在重開之後推出港人限定優惠，亦都會首次推出深度遊項目，讓訪客在公園露營、行山甚至是練習瑜伽。另外，昂坪360亦都宣布今日起恢复服务，每日的营运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咁将会采取多项防疫措施。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隶属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的法庭高级二等检控主任黄华芬在6月4号通过律政司的内部电邮系统向全体检控主任发信，内容表示今日有乜嘢会比呢个更有意义嘅事，希望我哋都做同样嘅事。电邮结尾更加写，今日将会是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最后一次的六四。呢番说话令人质疑黄华芬 企圖慫恿同僚參與同日未獲警方批准的六四晚會。律政司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任何違規個案會由部門按既定程序處理，如果調查之後發現違規屬實，一定會秉公處理。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警方昨日拘捕15人涉嫌在上個月操控一傳媒的股價，串謀詐騙和洗黑錢等，向社會發出打擊造市、不容擾亂市場秩序的清晰信號，背後也不排除有重大政經圖謀，警方、證監會等執法機構需要深入調查，挖出幕後黑手，保障投資者利益。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一傳媒黎智英和多名高層自從上個月10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之後，一傳媒股價短短一個月之內高低位相距竟然超過20倍。警方拘捕15個人涉嫌串謀詐騙和洗黑錢，但是未見證監會和港交所向公眾作出交代。政論說，最該管的機構默不作聲，勢必將自己的公信力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葬送。《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今年5月特首林鄭月娥直言教育不可以成為冒險雞籠，並且說今年內會交代如何處理通識科，之後再到教育局接獲多宗因為反修例風波而涉及教師專業操守的投訴。林鄭月娥昨日趁著敬師節向老師致敬。社論說，空談毫不實際，如果能夠讓教師免於蒙受不必要的壓力，已經是功德無量。成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被指控在擺街站和遊行的時候叫喊幾百次口號，鼓動和引發對政府以及警隊的憎恨。5月29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時候說，港區國安法絕對不會以言入罪。評論說，食言是中共的傳統，還有誰不知道港區國安法列明應該尊重和保障人權，只不過是借眼法。《蘋果日報》評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咧，较早前就有交通意外嘅，咁清理咗啦，一大车多。就系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啊，咁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暂时只系一大车多啫。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挤塞的，龙尾去到落山道，就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咧，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奥运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车多。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青龍頭一段繁忙，全錦公路落花去全錦交匯處有些塞，龍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最後就是粉錦公路近住竹坑一段來回方向是擠塞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近去维景湾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学识一样嘢，戴啱定帽，如果边样嘢系取舍先咧，其实唔同时间、唔同势、唔同。 同位置的嘅嘢唔同，但系最终就系要识得带清楚边顶帽。 与 CEO 对话二零二零，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11日，警方拘捕15人涉操控一传媒股价，以社交媒体引散户入局。 周日被捕新巴司机被落案起诉不小心驾驶。 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普及检测发现多2宗确诊个案。 美国记者新书揭特朗普图淡化疫情。特朗普称免民众恐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够千禧年代时间，刚才讲紧咧，下个月就有新嘅施政报告啦。头先听过不同政党嘅睇法，咁亦都欢迎市民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对施政报告有啲咩期望呢？又可能觸及一樣嘢，就係咪派錢呢？派嘅話要派幾多咧？咁大家可以帶嚟講下你睇法嘅。有阿方小姐嘅，方小姐你好。 系主持你好， 早晨。 咁我想講兩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嗰、那個有話全民派錢咧，咁啊派唔好講幾多先啦嚇。咁我想講下咧，其實呢個疫情咧真係有一批人咧，好似我呢啲失業幾個月都冇，即係差唔多大半年都一毫子資助都冇。咁但係亦都有多人呢都份工冇嘢喎，赚好有啲老板赚好多钱喎。咁所以我就唔觉得唔公，即係唔係咁好喎，将啲钱呢派咁样派法呢係使得唔够佢嗰个作用啦。应该係針對性譬如我哋啲失咗业好耐嘅，咁你都派多少少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我就想讲下佢嗰个派钱。即係咁樣做法咧，令到好多市民咧根本覺得唔好啊！因為佢又唔係多、哦，你有5000蚊、嗯，你個個都派，根本係唔會有人多謝嘅，仲反而係鬧佢添。所以我想希望佢政府真係諗清楚，因為針對性去派就好啲咯。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想再睇即係略略講下就係、是、海洋公園嗰、那個瑜伽嗰度咧，咁、根本我都是有做开瑜伽的，我们都停了 好多个月了、我想问一下呢，他说室外做瑜伽呢我都觉得是、或者勉强可以、但室内瑜伽呢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隔好远就一个、位给 那些人，还有大家是不相识的，如果你戴口罩呢根本是很难做的，因为是我们要需要呼吸做那些运动、如果你说除了口罩呢我觉得是一个危险，就是大家混在一个地方又唔戴口罩，大家又好大力咁呼吸咁样、所以我觉得佢呢样嘢系唔系咁可行咯。 隔翻松啲得唔得？好似你所讲， 我谂起码都2米几咯，同埋真系佢系需要好大量嘅呼吸啊！即系我觉得见仁见智啦，你自己觉得冇风险，你咪去参加咯。但系好似我哋呢啲觉得。都是始终有些风险的，咁尤其是你是不懂你，我不知道他怎样安排了，一班人咁做完有感染之后不知道他哪里找回了，那批人又 一班咁嘅感染人士啊，咁样叫做。 好、okay, 好多谢方小姐啊，倾到咗先。仲有吴先生啊，吴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早晨，请讲。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叶冠霖啊，系你好，吴生。 啊，你仲系叶生啊？因为我睇唔到电视咧，你以为你停咗、我打好似电话 嚟嘅，系啊。第一台继续啊。 嗱，叶生，多谢你接受我嘅提议、啊，即系我嘅思法。我系草根阶层，我香港土生土长。我是一个长者来的了。现在我的小路呢，即是我的仔仔女女呢都已经失业了成年几两年。这个问题。即是呢，你说有些人说不知道我有没有钱。现在我对这个政府呢不是失望，我根本上去到绝望。去到绝望的景点。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香港，因为我是 正式讲话唔好听，我喺东华东院出世，一路睇住香港嘅成长，我哋嗰时候童工，我哋好开心嘅生活。 嗯。 咁咧，而家搞成咁咧，我对政府今次预报唔想多讲啦。而家大前提之下，你想有仲有啲咁多名望嘅，你快啲重速启动选举嘅程序。 嗯。 即刻要选举，你就可能有啲咩，即系仲系叫做有一个两制港人治港嘅意愿喺度啊。 嗯。 啊！實實已經冇咗噶啦，我心裏面冇，即係話已經係絕望咗噶啦，即係我心啊。 但係呢啲幫唔幫到你而家即係你啲仔女失業嘅情況咧？嗰度又點搞？ 我唔講啦，啲嘢本身即係，唉，香港死冇餓死人嘅，再唔登咪整出佢福利處嗌救命咯，嗌佢。我哋已經講咗呢個，好在嗱，仲有香港政府所抌出嚟嘅錢啊！即系唔理大白最工程咩咩咩咩顾问公司啊， 嗯， 我哋个仔嗰啲仔咧，佢都系九毛一毛啫，系呢啲我唔、嗯、即系佢生不逢时，我叫生不逢时啊， 嗯， 啊呢个社会动荡，国际上嘅疫情， okay， 我唔讲， 嗯， 啊。 最紧要即系政制嗰度， 即系名望啦。你主要唔理你，即系好多人有钱话唔希望你掂嗰啲。而家你想啦，而家草根咩人对政府绝望嘅，你一定要派钱。 嗯 ，OK， 好多谢晒吴先生啊，都讲到重启选举啦，政府就押后不少于一年啦。咁头多谢晒吴先生打上嚟先，咁大家听众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施政報告的期望可以繼續講的，不過呢個時候咧又講翻啲同教育有關的議題先，因為咧之前有一間中學啦，香島中學咁有個學生咧就話喺網上平台嗰度咧就係教學嘅時候，即係佢係上緊堂嘅時候啦，網上咁咧就用咗一個反修例嘅口號嘅相片咧做頭像嘅，咁跟住就話俾班主任留意到個頭像就嗌佢要換嘅，咁學生都有跟住換嘅啦，跟住班主任咧據講就之後向翻校長匯報啦，咁後屘學校就決定咧要求個學生停学一个星期，咁又话咧可以俾佢拣系咪转校啊，定系记过咁样嘅。咁呢件事都引起一啲教育界嘅关注。咁点解旁边咧请嚟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一齐倾下噶？早晨，叶建源。早晨，叶建源。系你掌握一件事又点样啊？你听到嘅版本又，或者你掌握到？ 我掌握到嘅咧就同新闻报道嘅系大概都差不多噶啦吓。咁、咧就系嗰个同学就喺即系因为。喺電腦佢一個某個平台度咧，我都唔係好掌握。咁咧就係佢即係有佢口號，咁就係一個政治性口號啦。咁咧就咁校方咧就係處罰佢就係停課。咁啊停課一個禮拜。咁停課其實一個好嚴厲嘅一個即係處分嚟嘅。咁同埋亦都記過，好似係兩個大過咁樣啦。咁亦都同佢講話，不如即係轉校啦咁啊。咁同埋亦都講咧就係即係啊，有咗再犯。一啲嘅事情嘅话咧，就会开除佢咁样啦。咁咧就个情况大致上就系咁。咁但系咧我哋嘅感觉就系、教育界咧都有一种即系我哋唔会放弃学生嘅一种嘅态度嘅吓。咁、就如果学生即系写咗两句说话，咁就已经系讲到话要开除佢嘅话咧。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哋即係鼓勵嘅一種嘅方向嚇。咁、因為其實同學有一啲政治意見嘅話咧，喺校方即使我哋知道香島中學佢自己有本身有好強烈嘅政治立場啊，咁但係咧係咪都可以包容到咧？如果即使佢話喂呢、這個睇法係錯誤嘅。咁系咪都应该用教育嘅方式嚟去处理咧？系、咪应该辅导佢咧？咁一开始嘅时候应该用呢一种嘅态度出发，而唔系咧已经系放弃佢咧。嗱，停课我哋话一个严重嘅一个处分，因为其实咧系剥夺佢嘅学习嘅权利嘅。咁、所以咧喺教育里头咧，我哋都唔会希望咧喺学校一开始就用呢种方式。咁应该咧就系、即係用一種教導啦、一種輔導啦。如果你覺得佢有問題嘅話，起碼都用輔導嘅方式嚟到做啦。咁、 okay。 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一開始就已經 停課，然之後就好快就話考慮會係開除啊等等啲方法咧，就唔合理。即係其實教育局都係最近都講話啊，我哋唔會放棄學生啦。即係雖然教育局都係主張嚴懲，但係咧係我覺得呢種放棄嘅做法就未必係一個我能夠苟同嘅做法。 即係罰得重啦，一方面覺得佢，但另一方面啊，咁樣做有冇問題咧？覺得學生有冇做錯咧？ 嗱，學生有冇做錯咧？就睇下大家個即係好大程度上就係一種政治嘅一種嘅睇法啦，一個判斷啦嚇。咁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佢係有一個政治見解，佢表達出嚟，其實咧係一種好正常嘅情況。嗱，我諗我喺香港而家嘅咁多嘅青少年咧，佢哋喺現實之中生活緊嘅。佢哋一定咧會接觸好多政治嘅議題，亦都收到好多嘅資料，好多信息。對於政府嘅反修例嘅做法，佢哋一定會心裏頭咧有一種嘅睇法。究竟啱唔啱？對於警察嘅做法，亦都有佢哋嘅睇法。咁佢哋咧係喺選擇不同嘅情況裏頭咧，就係、是、表達出嚟咧，其實都正常嘅嚇。即係你諗下，佢冇可能24小時佢都屈喺心里头唔讲咁佢讲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其实咧，对于教师嚟讲，其实系一个啊，我可以了解到佢心里头嘅谂法、包括咧，其实好多嘢噶，嗱佢嘅观点系咪啱咧？佢嘅情绪系点样咧？佢会唔会喺呢个咁嘅即系表达过程当中咧，仲透露咗佢一啲？其他情況咧，譬如屋企嘅情況係點樣咧？會唔會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而家青少年，因為佢有嘅睇法嘅時候咧，同屋企嘅觀點啦，可能有好多衝突啦咁係家庭裏頭都會有好多矛盾都未定嘅。咁、 okay. 所以其實咧，係我哋可以了解多咗佢，咁從而咧，就老師其實可以做好多嘢嘅。如果從教育嘅角度嚟講， 嚇、 咁所以我覺得唔應該唔俾學生咧去表達。咁如果學生一表達一有咩差池嘅話，你就已經係用一種極刑嘅方式去處理嘅話咧，係唔能夠幫助到學生成長，亦都唔係教育嘅一種嘅宗旨啦。 好，呢度容許我讀翻教育局點回應呢件事啊？佢哋發言人咧就話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並非一般嘅政治口號，政府之前都發咗嚴正聲明啦，就話呢個口號咧有港獨啦，或者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嘅法律地位或者顛覆國家政權嘅含義嘅。咁國安法生效啦，咁教育局已經提醒學校咧需要按學生嘅認知。发展和能力，透过教育适当和适时向学生解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醒他们要遵守有关的法则。叶建源，还有另一件事我都想把握时间跟你谈，就是有个12岁的女童，之前就说在旺角据说就买颜料期间被防暴警就是制服，还骑在身上，很多人都有见过条片，亦都他和他哥哥和途人三个人就被警方发出了限聚令的告票的。你都有跟进这件事的，你有去信给警方的，为什么这样做呢？ 嗱，一件事其實就即係我諗，好多朋友都睇完啲片之後咧，就非常之不安啦。因為點解對一個12歲嘅細路女會採取咁粗暴嘅一種嘅做法咧？即係用一個即係撞埋去，跟住令到個少女咧12歲嘅一個好細小嘅一個即係軀體咧，就哇！即係成個撞飛咁啊，飛落去地下。咁然之後再咧係幾個警察。包围佢啦，控制佢啦。嗱，如果几个警察控制一个12岁嘅小女孩咧，其实相当容易嘅事嚟嘅吓，因为强弱悬殊啦，即系冇得走嘅吓。但系咧就过程当中我见到咧，就系、是、一种即系压落去吓，即系跪压嘅方式嚟到去对待呢个女孩子。我谂即系大家睇到，即系需唔需要用呢种咁过度嘅武力嚟做咧？即係警方一路都話用即係最低武力，呢點會係最低武力咧？然之後再落去咧就係、是、好啦，到後來就竟然用一個即係限聚令嘅方式嚟到去告佢。我哋知道咧，佢同佢哥哥一齊嘅，咁佢同哥哥一齊咧就是、兩個人啫。咁點會可以告到即係兩人以上，即係三個人限聚令咧？原來佢就即係將另外一個途人咧係拉埋入嚟。咁咧就係、是、當佢三個人咧，就去發出限聚令。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即係其實係濫用咗 限聚令，用呢一種咧係作為咧武器嚟到咧係欺壓咧係無辜嘅市民。咁點會咁樣做呢？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如果警察係公正公道嘅話，係冇可能去發出呢個限聚令嘅。所以我哋睇完呢篇之後呢，不同嘅市民其實都喺不同嘅渠道呢係發出佢哋嘅聲音啦。咁我亦都呢係同即係佢哋嘅家長呢聯絡咗啦，同即係同呢位12歲嘅家長聯絡咗啦。咁了解咗個情況之後呢，我就決定呢係寫信俾警務處處長啦，咁就即係表達我哋嘅不滿啦，覺得警方如果係繼續咁樣做嘅話呢，其實佢只會呢令到警隊嗰個聲明呢係繼續呢差落去，即係咁佢作為警務處長，佢真係有即係一個責任啦，一個責無旁貸嘅責任嚟到去矯正返警隊嘅做法。咁點解一而再再而三我哋見到呢種情況呢？ 警方讲法就话，因为期间见到个女童突然间拔足逃跑，形迹可疑，有见及此咧，就要尾随追截，用最低嘅所需武力将佢制服啦。佢跑喎，佢话 嗱，佢跑，你话啊，佢形迹可疑，咁于是你去追佢，咁我哋都唔系话即系喂，你唔可以追个波，你系可以阻截佢嘅，但系你系咪用一种撞嘅方法？你即系嗱，个警察个身体咁即系咁重啦，咁同埋咧加埋啲装备啊等等，个女孩子其实真系撞到几尺外，咁然之后跟住你系需唔需要用一种怪嘅方式？跟你又再点解释？你用限聚令嚟到去告票佢咧？呢啲咁嘅做法完全咧系冇办法令人信服嘅，所以我觉得即系警方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嘅话，你今次我系要求咧邓炳强咧。喂，你可唔可以喺呢件咁大咁多人关心嘅事里头，佢亲自去处理，尽快去向市民咧解释翻件事？要道歉就应该系尽快道歉。如果唔系咧，其实咧系市民冇办法咧系原谅咧警队做呢啲咧系好明显嘅，系完全咧系违反佢所讲嘅最低武力嘅做法。 最后好快问下廿秒啫，警方冇回应啊？暂时你去咗信章。 暂时我哋未见到有任何回应。 OK， 好，咁多谢晒叶建源，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叶建源咧就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讲咗两件事啦，向到中学嘅一个学生嘅件事啦，同埋喺旺角有个12女童咧就系、是被括号限聚令嗰件事啊。咁大家想讨论多一齐倾嘅，1872311。休息一阵，听住9:30新闻先，翻嚟再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限聚令由两人放宽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体育场所、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会址、麻雀天狗洒落处所等。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可以重开，但是要遵守防疫要求，例如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要有效分隔。至于酒吧、主题公园、浴室、展览场所、派对房间、卡拉 OK 和泳池等就仍然要关闭。政府解释重开处所的考虑因素包括业界的预防感染措施、活动的感染风险，例如除低口罩的时间。又預告下階段會視乎疫情，俾酒吧、卡拉 OK 等嘅場所重開。海洋公園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總監吳守堅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正係積極準備重開海洋公園，會視乎政府嘅限聚令等嘅要求點樣配合，當準備就緒就可以重開。佢話：當公園重開之後，旅客可以在指定地点，例如水族馆做瑜伽，亦都会开放缆车下的行山径，以宣扬保育信息，并且会推出夜游公园和两日一夜的露营体验等的活动。 至於開園嘅時候將會點樣限制入園人數，吳守堅話：市民入園需要登記預約，人數方面需要視乎稍後限聚令規定有冇改變，然後再調整。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大警告中國的干預令財產權的不安全感明顯上升，並且正在削弱香港的法治，很大機會帶來負面影響。特区政府欢迎菲沙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是对法治可能备受削弱的怀疑表示遗憾，认为有关推论建基于偏颇和选择性评论，以及无理据的不公推测，强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对于报告提及订立港区国安法和相关执法行动，發言人重申，港區國安法不影響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又說自法例實施以來已經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著效果，相信法例對香港重回正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期间，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谈及边境紧张局势。王毅展述中方的严正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开枪挑衅等的违反承诺的危险行为，撤回所有越线人员和装备，尽快脱离接触，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中方支持双方的边防部队加强对话，解决具体问题，亦都愿意透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和印方保持沟通，共同致力恢复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苏杰生就说不希望见到紧张局势升级，印度的对华政策没有变，相信中方亦都没有变。印方始终认为印中双边关系发展不必然以边界问题解决为前提，亦都不希望走过去的回头路。印方愿意和中方透过对话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恢复并且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4点，系升92点，总成交金额8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9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5蚊。华润燃气36.2跌6毫，美团点评239.6升6.6，阿里巴巴262.8升2毫，盛业资本系报6.91跌1.34，友邦保险80.65升8毫，香港中华煤气系报11.44跌8仙，中粮控股4.79跌1仙。小米集团22.9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7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8,010蚊，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74美元，卖出1,94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 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 Mega Box 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就车多，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大专家袁国勇， 新发性传染病会继续咁嚟。回想1997年嘅 H5N1 禽流感。今年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日益严重的抗生素抗药性，很多都是因为人类的愚昧和贪婪，以致病毒和抗药性细菌跳入人类，造成疫症大爆发。我们必须思考怎样去保护环境生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2020年9月11号，警方拘捕15人涉操控一传媒股价，以社交媒体引散户入局。 周日被捕新巴司机被落案起诉不小心驾驶。 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普及检测发现多两宗确诊个案。 美国记者新书揭特朗普图淡化疫情，特朗普称免民众恐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讲紧有施政报告啦，海洋公园嘅重开啦，亦都讲到喺教育界啲事啦，包括就系有香岛中学件事啦，同埋有个12岁嘅女仔啦，就俾警方制服嗰件事嘅。又听下听众嘅声音先，1872311有吴先生噶，吴生你好， 系 早晨，吴生，早晨，早晨，系请讲， 系我姓吴噶， 系你好， 系咁，我想讲一讲咧，嗰位学生咧，俾间学嗰间学校佢话记大哥同埋。暂时停课咁样讲咧，咁佢因一件咁嘅事啊，我将自己嘅相铺咗喺自己个大头嗰度咧，咁就受到咁嘅谴责咧。我觉得依家学校咧，佢系咪受到好大嘅政治压力？其实当其时，佢哋啲学生，譬如喺嗰个反送中条例或者嗰个游行里边咧，其实冚唪唥都系合法嘅。佢完全冚唪都攞過嗰個叫做不反對通知書， 又好似唔係嘅，又總有啲冇嘅，好多 有啲冇，但係你唔知佢攞嗰幅相係幾時影嘅喎，我係唔犯法嘅情況下影嘅喎，咁你都當佢係有問題，我覺得。而家個學校係咪受到個政治壓力咁大？ 不過教育局嘅講法啦，就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唔係一般政治口號啦，就有機會咧就係、 是。咁佢唔，咁佢唔係 國安法 攞呢啲口號擺上去入面啊？ 好似係有口號嘅， 有口 号， 有口号啊，系 有口号咁咪咁，你亦都唔需要，譬如话唔需要去谴责到停学系咪啊？咁咪将个学生，将香港而家嘅后生仔青少年同嗰个政府越拉越远，咁你难怪人哋，即系难怪个而家嗰个距离啊， 嗯， 大家嗰、那个、那个政府同埋啲人民、啲市民嗰个距离越拉越远啦。你都唔系话想办法或者去教导或者叫做辅导啲学生，大家个即系个问题出现咗喺边度而去改善，你一下就话开除记大个。咁如果結果，如果當係咁嘅時候，咪好多人都要記大過好多開除嘅咯喎，真係。 嗯。 當其時去行去遊行有幾多學生啊？咁啊冚唪唥都開除曬，咁個個都唔使讀書啦。 嗯。 係咪啊？你學校你唔至於即刻開除係咪啊？或者叫做記大過啊？ 嗯。 不至於咁樣係咪啊 ？OK， 明白。吳先生意見多謝曬你啊，都講到。何谓教育上面的春风化雨呢，值得大家又想想啊，多谢吴先生。跟住到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哎，早晨，是。 早晨林女士，是请讲。 我就觉得呢，佢呢句口号呢，政府特首都讲咗，就是是有港独嘅意味，亦都解释过俾佢听。你即係你放上网咁样嘅做法呢，你有一個即係俾即係有鼓動啊，鼓動啲人去繼續係咁樣做法咧，係唔應該嘅。同埋佢咁做法係有心挑戰國安法咯，咁係唔鼓吹咯。你明知係咁，已經勸特首已經勸喻咗嘅，好多人都知嘅，你仲要咁做，係咪有心挑戰啦？係咪？尤其是呢一間學校咧，就係。是愛國愛港的，若果你是即是不想在這間學校讀，那你就退學咯。我覺得即是校方這樣做是對的，罰他停課一個星期，即是好好教導一下他，讓他知道這些 是有叛國的意思，是宣揚港獨的意思，教導這個學生讓他知道這個是做唔啱嘅呢啲行为。我哋即係有國安法喺度保护国家，点解要刻意咁做啊？佢嘅目的係咪想宣扬佢嘅港独信息啊？我觉得啱嘅，唔係好似葉建源讲嗰啲即係话咩咩自由啊，嗰啲言论自由啊，个界啊，又话好独裁啊，呢啲已经讲咗劝喻咗。 系啊。OK， 好多谢晒你先啊，林女士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好啦，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咁另外咧，又想讲下防疫措施方面啦。政府今日会放宽啲嘅限聚令咧，两人就放到四人啦。食肆方面咧，可以四个人一台嘅。有啲地方可以開翻嘅，有啲嘅體育場所啊、遊戲機中心啊、遊樂場所啊、公眾娛樂場所啊、麻雀、天狗、灑樂處咧可以重開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冇得重開嘅，當中包括酒吧、主題公園啊、浴室啊、展覽場所啊、派對房間啊、卡拉 OK 啊、泳池都仲要閂嘅。電話旁邊請嚟其中一個咧冇得開嘅行業傾下先，請嚟有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一齊傾下嘅。早晨，林漢賢。 早晨啊，主持。 係啊，都係冇你份喎，都仲係。 是啊，好惨啊，咁就其实我哋都冇希望㗎啦，基本上即唔想有希望啊，因为次次希望都落空㗎。我哋今次停第二次啦，第一次就3月28到5月28，今次就係7月14定15就去到嚟緊唔知几时有得开得返啦。咁次次我哋都抱住一个希望，会唔会下次到我哋呢？咁点知我哋次次都系停最早停。停最耐、最遲開，同埋攞補貼就攞得最少嘅行業嘅。咁啊，而家唯有盼望個疫情快啲好轉，等我哋可以快啲全部經濟開通翻，咁我哋做得翻生意咁樣咯。 嗯，上次又同阿陳肇始局長傾過，問佢下一步點諗咧，咁佢就話下一階段重開，佢有提過一啲嘅，有派對房間啦、浴室啦、夜總會、夜店、泳池。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你都聽到啊，應該係嘛？ 都有嘅，都有的。 下次好似輪到你哋咯，終於。 咁希望疫情唔好反彈啦，如果嚟緊下個禮拜又反彈返，咁真係遙遙無期啦。咁如果真係疫情可以緩和，我都好即係都好期待下個禮拜我哋可以做得返生意咁樣囉。 嗯，有冇準備定呀？即係見到有啲起色，有啲聲氣啦，起碼叫做。 都有嘅，都有嘅。咁就我哋都会准备翻嗰啲，即系之前同之前一样啦。咁其实政府要求我哋嘅嘢，其实我哋自己私底下业界即系跟翻法例啦，同埋跟翻佢个规例啦。另外我哋自己有啲嘢都会再加辣嘅，例如我哋都会强烈劝喻啲会员，可能暂时呢个时候就避免感染嘅风险啦，唔提供食物到会处啊，或者可能连外卖都唔俾啊，全程戴足口罩啊，呢啲咁嘅规定咯。咁无碍系会阻碍到一啲即系生意，即系可能都会跌唔少嘅。咁但系起码叫做做得翻生意先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即系我都想即系表达翻一样嘢咧，就系我听阿徐英伟局长咧前嗰几日喺电视直播嗰度讲咧，就话佢已经都有不嬲都有同啲表列处所嘅一啲业界去开会啊、检讨啊、检讨重开啊、review 嗰啲嘅。咁但系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好搞笑，令我个心情就有少少，唉，都系失望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都不妨话俾大家知，就系由头到尾政府部门系冇联络过我哋业界嘅。 嗯， 系啦，呢样嘢就俾我感觉上去就有少少系擘大眼讲大话咁样样。 嗯，系啦。我想问清楚，譬如派对场地啦，你就系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啦。你据你所知系成个业界都冇啊，定净系你个会冇接触到，还是你哋个业界有几多会啊？ 我哋得一个会嘅啫，因为其实呢啲咁嘅工作，其实同业主立案法团一样，就系吃力不讨好，又冇钱赚嘅，纯粹都系为咗改善成个行业个经营环境，同埋争取上一啲争取一啲政策上嘅便利，去令我哋好容易，即系之后营商会容易啲啦，会冇咁多政策上嘅困难啦。咁系啦，咁我哋系以我所知，我哋系暂时唯一代表业界嘅一个协会啦。咁我哋大部分有三分一嘅业界嘅人已经系我哋会员嚟噶啦。咁我都有个代表嘅声音喺度啦。咁佢哋系我哋从来只有单向去联络佢哋。咁譬如我哋几时收到通知咧，我哋几时有得开翻啊，或者冇得开翻啊，我都系同普通市民一样，可能系都系睇新闻先知，甚至乎可能有啲媒体朋友记者有时访问我嘅时候，啊，原来又冇得开啊，咁样我先知道咯。咁所以变咗就系、是，我觉得系对我哋业界系好唔尊重嘅，连最基本通知都冇咧。咁次次都系我哋单向发 email 啊，寄信俾佢啊，咁得到嘅回复系可能唔系班高官去，当然唔系班高官回应我哋啦，可能下低嗰啲做即系啲同事可能系用啲比较官腔啊，或者引。边啲部门讲过咩笑话，咁就去 reply 翻我哋咯。咁我觉得其实系等于答咗冇答，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咁样样咯。 有冇议员帮到手啊？想问多句，你哋跟咩界别？ 我哋有暂时冇议员代表，未系有一个真系议员代表。立法會議員代表我哋嘅，咁但係我哋曾經都有揾過民主派嘅一啲議員去幫我哋手發聲咯，咁嗰次都即係都幫到我哋手，咁我哋都起碼表達到個聲音。 界別就冇啊，而家係咪你歸邊？ 冇噶，我哋都冇政府部門認投啊，呢個就比較尷尬啲，係三不管嘅一個行業啊，咁、 okay. 樣。 Okay. 另一點你想提頭先咪仲有？ 係啊，另外一點就係咧，我見到咧，即係對於政府個風險嗰個釐定嗰個政策咧，其實我有啲摸不着頭腦嘅。先唔好講話我哋嘅風險情況係點，我自己覺得我哋嘅風險咧，如果維持翻，其實我哋有好多兩人房啊、四人房嘅 party room 嘅都有嘅業界。咁其實就如果你話配合翻個限聚人數要求，配合翻我哋即係政府要求我哋做嘅嘢，另外我哋都為咗加強市民對我哋嘅信心咧，我哋自己有啲嘢會再加辣，即係譬如消毒啊各方面。即係做得密少少，咁如果係咁，我唔明白點解有啲風險可能相對地，我覺得佢哋反而仲高過我哋嘅行業有得開翻。例如有啲可能面對面接觸噶啦，有啲可能做 walk in 生意噶啦，我哋係做 appointment 生意，有啲咩事都可以追蹤到源頭啦。咁同埋我哋個空間會大啲，因為我哋包場包廂咧，如果兩人四人嘅話，我哋個空間一定會大啲。咁呢個唔明白，但係反而咧，我見到坊間個現象就係、是有一啲譬如酒店咧，而家就都有一啲叫做 staycation 嘅 plan 啦，系啦，因为都要吸翻客啊嘛，咁变咗而家啲客人咧就唔去我哋嘅场地嗰度去搞活动嘅时候咧，好多偷即系都静静鸡上翻酒店嗰度自己搞，佢哋闩埋房门，其实就个情况冇监管仲比较严重啲，咁我唔相信政府见唔到呢件事嘅，咁就我见到就觉得有啲唔合理咯，即系如果佢哋都可以做到嘅话，点解我哋唔可以，我哋有喺嗰個規例下，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早啲開咧？咁樣，咁、我呢樣嘢覺得有啲唔公平。 好，最後想好快問啦，嗱，就唔知幾時開啦，可能下一階段有啦。 希望 生意回復幾多啊？你估？ 簡單講啫。 即係開翻之後係咪？ 嗯， 開翻之後，我估生意可以 pick up 翻，聖誕之前可以 pick up 翻，去翻30% 咯，即係叫做起碼交到租先。 嗯嗯，因為呢、這個階段係咪學生客多啊？即係過咗暑假就要等聖誕㗎啦。 過咗暑假，同埋始終因為有個限聚個人數咧，暫時睇唔到，咁啲大型嘅活動就一定少搞咗。咁我哋以往啲收入都可能住大型嘅活動都佔我哋嘅比重嘅一部分咯。咁所以個經濟前景又未咁樂觀嘅時候，所以我覺得如果開得翻30-40%都應該有嘅，係、啦。 OK， 平均嚟講嚇。 咁多謝曬先，林漢然傾到先，多謝曬你啊！林漢然咧就香港派對場地協會嘅會長，講清楚啦，派對房間係冇份嘅，今次係冇份開嘅，連埋其他譬如浴室啊、展覽場所啊、卡拉 OK 啊嗰啲都未開得住嘅。咁啊，剛才咧聽咗業界嘅睇法啦。好，繼續聽下聽眾嘅聲音先，仲有阿陳生添啊，陳生你好。 係，喂，你好，主席。 早晨，早晨，請講。 係早晨，我想講兩樣嘢。第一樣啦，就係頭先有位女士咧，咁佢就應該係好愛國嘅，佢就話好支持嗰個學生，話應該係要罰佢咁樣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啦，其實佢有冇睇清楚新聞咧？嗰個學生係喺國安法前定後啊，放咗張相喺上堂嘅時候用咗做呢個頭像咧？如果係喺國安法之前嘅，咁其實佢係冇犯過國安法嘅喎。因为他都不清楚有这样东西，现在是你时候去追究那个学生用国安法的问题，是不是、 时间上是不是近排的事，应该都因为好像最近 才 我自己看新闻呢，就是说应该是在国安法之前，就是7月之前他上堂的时候转的。 OK， 我都要再看一下先，这个 OK 好，继续。 这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派钱啦，即係我無論佢而家啲建制派講話派5000蚊好，派幾多好，我想講即係之前派10000蚊咁樣啦。 嗯， 啊，你而家個疫情，你由一月去到而家九月啦，九月都差唔多過一半啦。 嗯， 咁我想問你，將10000蚊除翻開，我打你好多，即係我冇一個實際數字，而家有幾多人失咗業啊，或者受到影響嘅冇公開咁樣啦。九個月10000蚊，咁我除翻開每日得即係每個月得1000蚊，夠邊個用咧？ 嗯， 是不是真的帮到手呢？但是其实他政府是中间使了好多好多钱，即是好像之前有听众讲啊，口罩啊成啊什么保就业计划，有几多是真的帮到市民呢？因为你保就业那里你是给了一些公司，但是一些公司的员工究竟是不是因为究竟是不是真的中真的正是保住个位啊， 嗯， 放紧 low pay 呢方，佢冇实际数字嘅，所有嘢全部都系啲私人公司嘅嘢嚟嘅，佢冇公开盘数出嚟嘅，咁系咪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漏洞咧？ 嗯， 就咁样啦。 OK， 好多谢晒阿陈先生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好，仲有黄太添啊，听埋黄太又点睇啊？黄太你好， 系早晨，我系黄太啊， 系请讲啊，黄太， 主持人系，系、我想讲下婚礼嗰个放宽啊，因为呢是婚礼真是人生的大事，一生人一次嘛，要筹备了成年几两年的时间，用了很多金钱和时间去安排，但因为疫情这个缘故呢已经摆酒都摆不到了，要改期了，分期真的不想改了，就希望呢政府呢放宽，因为其实婚礼呢、都是个个戴口罩而已，即不会有什么影响，是影响的时候除一除就即刻戴回了，其实没什么大影响，即系希望政府咧可以放宽一百人以上啊，或者起码礼堂里边可以容纳一半人嗰啲咯。因为实在真系系啊，即系好期望噶嘛，好期待呢个日子搞咗。 你唔系有亲戚都谂住就快？ 系啊系啊， 佢预几时噶？ 好几个朋友都系啊。 预几时噶？原本 喺十月啊，十月头啊。 嗯，咁会唔会之前有冇有啲可能之前影响一次褪到落嚟添？佢系咪嗰啲啊？ 未嘅，有啲朋友就系、有啲朋友已经停咗啦。 系啊，因为 仲有几个朋友都要吓、都嚟紧都系十月十一月结婚啦。咁、我哋系十月啦，咁样即系好想政府放宽咯。 Okay、 希望我表达下咯，系。 O、okay, K， 好，多谢晒。 咁多。 多謝你先啊，同你傾到先啊，阿黃太傾到先。之前咪陳生提過香島中學嗰個個案啦，咁就驚啊，會唔會件事發生喺即係國安法之後咧？咁睇翻國安法應該七月生效啦，咁而睇翻香島嗰個所謂陳同學，我據一啲資料所講啦，佢就係九月一號起咧，學校就用咗嗰個網上課堂軟件啊，咁所以就用咗個頭像而出呢件事啊，咁有啲資料補充翻俾大家聽啫。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最後提提大家，今日都有個雷暴警告，呢個時候生效緊嘅，有限時間咧就會去到今朝早嘅。 10:15，依家29度，相对湿度咧78%嘅。今日预测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我哋就要去到下星期一先再倾啦。咁啊，听日8:00啊，朝早继续有咧星期六问责节目噶，萧乐文、陈亮君主持。听日请嚟嘉宾咧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到奴役之路的内容丰富，意义永恒。我在这里讲下自己的感想。 贫富不均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中外有很多的描述，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奴有冻死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人在工厂密集，反剥削的社会主义思潮因而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接住纳粹德国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迅速冒起，社会主义似乎可以实现了。尽管纳粹战败，民主政治被普遍认同，但是经济平等依然是全球知识人的追求，很多国家亦都尝试国有化政策。俄国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那时候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24年提出一个常识性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所讲的均产是将使国人共均之苦，亦委托少数人使均之苦，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苦，亦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苦，由前之说则漫漫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由少数人去均产和管理，立即就会出现不均这件事。可惜这段睿智的话没有被社会注意到。1945年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面提出，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句说话更加明确说出，都平等一定会导致更平等的产生。 1944年海耶克从理论上提出均产必然导致极权政治，人们以为是奔向平等之路，却实际上是往奴役之路。他的论述对整个世界来讲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财产私有不可怕，因为金钱可以量化，今次亦都会向穷人开放。权力私有非常可怕，佢唔可以量化，亦都永远唔会向无权者开放。喺我阅读记忆当中，亦都同殷海光一样，呢本书令我思想豁然开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到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译者殷海光，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